欢迎来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欣赏是法国作曲家德布西的印象组曲当中的《水的反光》，从他音符里面可以听到作曲家想描写的水的各种样貌。德布西在年轻的时候深受华格纳的影响，但是在一个旧的世界完整之后，新的创作力量总要找到自己的路走出来。他常常在想，在华格纳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写呢？终于在有一次参观了世界博览会，他初次听到爪哇的甘美朗音乐以及这样的乐器之后，似乎找到了新的可能，发现音乐不是只有一种悦耳的方式而已。所以德布西对于和声、对乐曲形式再发现跟再创造，开创了新的时代，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印象乐派。我们再继续来欣赏德布西的另外一首钢琴作品，选自贝加马斯克当中的小步舞曲，这是由法国的钢琴家提包德担任演奏。 钢琴家提报的演奏选自法国作曲家贝加德布西的贝加马斯克作曲当中的小步舞曲。刚才提到德布西曾经非常非常崇拜华格纳，不过当他找到自己的描写音乐的方式之后，好像世界就改变了。他似乎只要用一个单一的乐器，比如说像钢琴，透过新颖的和声组合，有时候可能你会听到一点点东方风味，大概是因为五声音阶的关系，听的人就会看到了从未看过的那些异国的景致，或者是梦中的世界。我们再继续来听另外一首德布西的钢琴作品，选自他的练习曲集《爬音练习曲》，同样是提包德的钢琴演奏。而德布西自己描述这首曲子是在和声的百花朵当中呢，谨慎的藏入了一些艰难的技巧，我们就来听听看。Thank you. 德布西的帕音练习曲，这是钢琴家提鲍德的演奏。德布西在写这一系列的练习曲的时候，他也注意到也许每个人的手的构造不同，所以他说他不强求每个人使用一样的指法，最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指法就可以了。再继续来听另外一首德布西的作品，这可是要呼应前天晚上红色的月亮吧。那天晚上天气晴朗又温和，不知道你有看到那个深夜的月食吗？自然景象对人类的影响自古就是不变的，作曲家也喜欢描述这样的现象。我们就来听德布西选自贝加马斯克当中的月光改编成管弦乐的版本。 Thank you. 法国作曲家德布西贝加马斯克组曲当中的月光，这大概也是德布西最受欢迎的一首曲目吧。如果你上网去搜寻德布西的话，可能第一个跳出来就是这首曲子。原本是钢琴独奏，刚才欣赏是改编成管弦乐的版本。时间是下午3:20，我们再来听一首德布西的钢琴作品，然后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鱼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第一个小时是声音纺织机之粉红色森林，所以我们会放一些古典音乐。所以不论你现在是在收音机前面，你可能在开车，或是休息，或是在做太极，这段音乐呢，就是我们用古典音乐陪伴你。等一下在在4:00之后，会我们今天来宾会来到现场。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在来听古典音乐。继续要来欣赏是布拉姆斯的双提琴协奏曲。在1887年的7月，布拉姆斯写信给他的朋友小提琴家姚阿信，他写说，你听到这个音乐你会有点小小的惊讶的，因为我一直在想一首为大提琴跟小提琴写的双协奏曲，现在终于完成了。这也是布拉姆斯生前的最后一首管弦乐曲。他写两个乐器的协奏，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为了像是要弥补修补他的友谊吧，因为在之前小提琴家姚阿信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音乐上的真友。可是在姚阿信的离婚官司当中，布拉姆斯他选择站在姚阿信的妻子的那一方，所以姚阿信似乎对布拉姆斯不甚谅解，所以布拉姆斯可能真的是想要重拾友谊，因此写下了这首双提琴协奏曲。你在乐曲里面可以听到这个作曲家是多么的希望多么的诚挚，还是希望他的朋友跟他一样还是很珍惜这段友谊的。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双提琴协奏曲，听当中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 Thank you. 刚欣赏是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的为大提琴跟小提琴所写的双协奏曲。如果你是声音纺织机的忠实听众，就会发现可能如果有声音纺织机之粉红色森林单元，就会一直听到这首布拉姆斯的协奏曲。为什么呢？答案揭晓，因为纺织机之友雷湘老师，也就是我的父亲，他很爱这首，这是他指定要听的。先前他因为生病，所以入院手术，大概一年多前。请大家勿念，现在渐渐复原中，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他说指定要听这首布拉姆斯的协奏曲，我们就来放一下，也跟他一起欣赏，然后也期待雷湘先生可以很快的再来节目，毕竟他是声音纺织机的红牌来宾呢。就像这个故事，这首协奏曲背后的故事，其实有点。应该算是很感动，但是也有点遗憾，因为布拉姆斯算是为了要重拾友谊而写了这首协奏曲给他的好友姚阿信，不过他们的友谊似乎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像从前那毫无裂缝的时候那样的状态了。所以在音乐里面你可以听到那些在年轻时候跟朋友们一起想象跟创造过的那个美好跟华丽的世界，虽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一直都可以保存在音乐里面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呢？再来听另外一首大提琴作品，这是算是布拉姆斯的前辈，也是他的朋友舒曼所写的大提琴的慢板。 我们听到的是舒曼的这首慢板大提琴，由马友友担任大提琴演奏。时间是下午3:50，我们的来宾已经来到现场了，然后我们在准备等一下要怎么样边弹边唱呢？即兴呢？或者是要聊些什么故事？马上就回来。然后现在听到是比才的《阿莱城姑娘》。我们先在广告休息之后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一开始又听到德布西，但是你会发现跟我们听的钢琴版本完全不同，因为这个是今天我们的声音纺织机的来宾阮丹青，他跟他的朋友的合作。 Hello， 你好。 嗨，光夏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所以你弹钢琴，然后谢明燕吹萨克斯风 啊，对， 还有 还有Double Bass 是卢新明，老卢， 所以你们就真的就开始决定要录了，然后就即兴还是有事先的 啊、哦？这个应该说第一次的版本大概就是刚刚给光夏，就是我2007年发行的钢琴专辑，那是第一次收录在那个钢琴专辑的版本。那一次是钢琴跟大提琴的二重奏。所以大概就是从大概就2006-2007年开始，那每次在 Live House 就偶尔都会邀请乐手们就一起来玩玩看，可能每一次 Jam 每一次即兴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这次这个版本其实专辑连另外两首 Bonus 都是在2015年，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光的音乐会，那就是那一次的一个现场演出 啊、哦嗯，所以是一个音乐会的 live 的录音， 对对对对， 好精彩，我们来听听看。 们听到原曲应该是德布西的梦，可是经由不同的音乐家他们在即兴在现场演出变成这么有趣的版本，而且最后那个小星星 小星星 是怎么跑出来的。 对，我就是在2013年那一次就因为那次我大概那次专辑是宣传我的上一张悬爱旅程，那是一个演唱的专辑，然后那次在最后一次的演出是在 Legacy， 那次我就邀请跟我合作几次的舞者朋友杰星，我们就一起就是除了音乐以外还可能还有舞蹈啊肢体然后影像方面，然后我在想可能是我看了他的舞蹈还是怎么样，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我说最后加一点小星星好像蛮好玩的，就有那种光亮的感觉，试试看吧，就是玩，然后杰星他的舞蹈就是也有一点点好像回到小女孩的那种比较纯真的感觉，所以可能也让我想到小星星。那后来可能就是在光的音乐会当中，因为主题是光嘛，我想说这个小星星可能也是还蛮有一点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我就再度的就又弹起小星星， 可爱星光点点。 对，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冉丹青，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认识你就是你一直在做音乐，然后比较早期我就觉得很好玩，是以前第一次看到应该算电视上就是那时候你还是出片的歌手 是， 然后刚才我又听你弹 jazz 的同时就问丹青说你是不是也有在学爵士乐，因为据我所知你是其实古典音乐的音乐系的， 对， 然后主修钢琴所以就是这个音乐习乐的路程是如何，你是从小就是念音乐班对不对？ 应该说从8岁开始学琴，那初中高中就念了台中的一个小迷女中， 跟我们的朋友 张慧妮，对，慧妮在吗？ Hello 对，我们就女校，然后那等于有点真是最后就保送东吴大学音乐系，所以我一路算是对还蛮顺利的，就也蛮自然的就大学音乐系就毕业了。然后在我记得好像是在大三吧，刚好学校我们系上开了一门爵士合奏，对，所以就觉得好像蛮好玩的，弹钢琴嘛，看不同的和弦，但是他只给你和弦，你还要自己去 编， 对，自己去编伴奏什么的，对，就觉得好像蛮好玩，但是又还蛮紧张，又有点小兴奋就跟同学们学长学姐们有做这样的练习。那我想到了，因为我的上面一届的学姐陈世娟，后来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她是 Macy， 对， 那她也是就是爵士这方面的，她就是她非常有歌唱对舞台魅力哈。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很，我们大家都觉得哇天啊，你就是天生在舞台上面的，对， star。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可能也受他一点影响吧，我们可能也在一起玩音乐，有时候可能我就弹琴然后他就唱歌。对， 但是在音乐系里面玩爵士乐会不会被大家觉得说比如说你们是异类 叛徒 对叛徒，或者说我觉得比如古典钢琴的语法的跟那个爵士钢琴其实是 不太一样的个性， 对，一个很严谨，那一个就是要完全就是要非常多的自由的想象哈。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已经有学姐们的他们的一个开先锋吧，像我刚才讲 Macy， 那其实在上一届的学姐有一位李星云， 星 云学姐，对，所以他们可能已经开始参加大学城啊青春之星这一类的，所以我好像也觉得蛮自然的，也就想就玩玩看。好像学校的话，我记得我的主修老师不太会，好像还蛮赞成的吧，对，他就说好啊，你就去弹嘛，你就去玩玩看。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也是可能古典圈蛮知名大家都蛮认识的戴宏轩， 戴宏轩老师， 对，那时候他还在世哈，戴宏轩跟卢岩， 他们俩都很前卫的， 对，二宝我们系上二大宝对，我还记得有一次好像那是我参加学校的青春之星，我还问戴老师，我说老师请问我要参加比赛啊，你可以给我意见吗？你会觉得不太好？我还很客气的问他，他说不会啊， 你就尽量的去弹啊，去唱啊，你就是不要唱的不三不四，不要就是不要带太多古典的 对 的这个影子， 要抛就抛开， 对，你就尽量的去玩。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戴老师他好像也就是他的作品当中好像也有一些跨界的东西吧， 像那个乖乖的主题曲， 对对对，乖乖。 就是乖乖飘飘飘， 对， 我为什么知道？因为 对我想起来，没错， 他是我爸以前年轻时候，他们都是好朋友， 哦、 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常常会去他们家，跟他们小孩啊，全部就是混在一起，哦、然后知道说戴宏秀老师就是真的是一个想法，我觉得就是有点像那种 他很前面， 对，二十世纪初在法国的巴黎的沙龙，你会看到那种很狂放的诗人、音乐家、艺术家， 他以前 70年代的台湾其实是有这样一群人的， 是的， 就包括你的老师戴宏秀老师。 对，是的。其实我记得，大概，但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虽然我已经很喜欢创作，有时候也帮同学就是谈谈编曲啊什么的，但事实上我对于作曲或者说对于创作上，其实我的想法还是比较我个人的，我并不是非常的开放。那我就记得其实戴老师他的确是走在很前面，但他有时候讲的一些话，那时候还不太 catch 得到，就是还没有办法理解太多。但我就记得有几次他就是在教室，就是我们的大班的教室，他就会直接比方说播放贝多芬或者是什么西贝流士什么交响乐，然后就分贝就很大声，然后就一个人在教室就这样听。那有时候我们也在教室想说、好，我们就跟老师一起听。但是 他就在他自己的世界， 对，他就一直听。他们想说要跟老师说什么吗？那但是戴老师他偶尔他就会讲出一句两句，其实我后来想起来是很有意涵的，但那时候年纪太小，不太能够跟他有所谓的交流。对，可是后来回想，我会觉得啊，其实那段时间如果可以再跟老师就是在他旁边再多学一点的话，应该是会更丰富吧。 好精彩哦，真的就是会遇到不一样，在学习过程中遇到我觉得很多帮助你会给你启发的人，像你说你的学家或者是老师们啊、 对， 所以你是古典音乐出身，可是却对于音乐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开阔的，就是不是只是在300年前的东西，而是好像音乐对你来说是一直是跟你的生活是很结合的。 是是是，我刚开始其实还没有意会到我自己只能够做跟我自己生活结合的创作，其实刚开始还是懵懵懂懂，只是觉得有时候好像不是那么的，就是真的会有点拘束的感觉。像我记得其实那时候在大学我们上爵士合奏，还有一堂课是爵士爵士和声还是爵士作曲忘记了，还是爵士乐理我忘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是翟黑山。 哦，我有跟他上过。 其实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大家的很尊敬的一位好权威，对不对？但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点不太尊敬他。然后老师 就呛下吗？ 我没有呛下，就是老师就说好，那个和弦啊怎么样写，然后你们要怎么弹。但我觉得是啊，就这个和弦接这个和弦蛮好听的，好，不错不错不错。后来呢我们曾经就是一个一个排队要弹给他听他指定的和弦哪个和弦到哪个和弦的弹法。那我就想其实就是和弦的转换嘛，只要好听就好，那我就弹。结果没想到呢翟老师非常的严格说不对，你这样子不行。我就从此以后我就觉得哇好无聊、 好玩。可是我觉得虽然我们都觉得爵士乐是很自由的，所以跟翟黑山老师学的就是他非常本格派， 是 他就是希望你要基本功一定要做好，先不要自己发明一些有的没的。 对，但是不小心我就很爱发明，而且有些和弦后来还自己还写不出来那个和弦的名字是什么，因为它其实已经到了很13、15、17什么增增减减的那个，反而我不会写，但是我只会弹。对，就这个的确不太完全。 我们来听你的这张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你的专辑叫 Light。 对， 这个曲叫做烟 啊，是， 先来听听看。 好， 所以这里面所有的钢琴都是你现场演奏的。 在录音师的一个农舍改建的录音室里。 好， 大部分对对对，大部分。 哦，在台北。 台东。对，在台东。 哦，所以你们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 live 的收音。 哦，是因为几乎大部分的曲子都是同步录音。 了解。 对，就给自己找麻烦。 对啊，真的很这个叫有实力才行。 当时就想的也很单纯啦，想说哎，就像我们平常做 lab 一样嘛。对，但是没想到哇，还是对， 是一个工程，可能要很多 take。 是，就对，没错。 现在这个曲子叫《赤色大地》 啊，对， 想法是来自哪儿？ 《赤色大地》这一首跟刚刚的烟哦，反而是我们在录音，我们那天下台东的第二个晚上，记得已经差不多曲子都录完了。那天我就说，我就跟贝斯老卢，还有一位吉他手是录音的协助，叫做耗子，那还有我们的录音师 Johnson。我就说，哎，我们没事了，那我们来即兴一下，我们来 jam 好了，我们来试试看黑色好不好？ 哦， 他说，黑色啊，好， 就是一个命题， 对，就命题，因为这次就是以不同颜色的光为主题嘛，我想说，哎，黑色，你们感觉一下黑色是怎么样？然后老卢跟耗子就，好，黑色嘛，好，就出现有。吉他电吉他有点狂野的，然后 double bass 可能也哇，就是很激昂的哦。那我就觉得哇，这个气氛哎，的确跟我之前弹的不太一样，好吧？那我就弹一点印度的，有点小神秘和弦，然后哎，没想到就很顺的就结束了。后来呢，其实我大概经过一两年才决定，原来它就是整张专辑的序曲。因为就是一个好像还在摸索，好像还不是很清晰的一个轮廓，所以我就把它取为烟。那烟之后的这个赤色大地其实也是，就是那天我也跟他们说，来，那我们来试试看赤红色之光。要热情，要好像就是接地那种就是感觉从混沌慢慢的你非常的有一个好像就是某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吧，所以我就希望Johnson 他可以就是他的 percussion 可以是那种好像由远到近，好像有那种脚步往前行的。那其实我在专辑里面也大概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比较奇异的想象啦，就是好像他就是一个，也许我们可以说圣经的创世纪之前吧，跟之后的一个分野。那我的确曾经有一天我的画面就是好像在撒哈拉沙漠，我蛮喜欢沙漠，沙漠，然后烈日下，也许是一群骆驼队，骆驼旅人，好像从远到近，就是慢慢，它就是一个旅行的感觉，慢慢的走到走，就是那个画面越来越近，然后很疲惫，但是又很坚定的一直往前走下去。不晓得，我可能我就蛮喜欢这种想象空间吧，就是自己就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开始吧。 然后就成了一首精彩的乐章。 谢谢。 好，我们再来听这首曙光，然后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广告之后再回来。结果你邀请到的朋友是阮丹青。 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在现场，我有预告说架好了琴，然后这个琴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刚阮丹青弹了一弹，他说：“哎，这音色不错。”因为它真的超贵的，上次好像有问过，一台要20几万的那种电钢琴的样子。 太厉害了！ 对啊，怎么会这么好听？ 对， 所以就是。你今天来我就想说反正你是主修钢琴，然后你又是那种常常有现场演出，那不如就请你来，也许是弹一首或唱一首歌，你要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但是我怎么发现琴突然没声 因为它那个有节电装置，我先把 节电装置，哇， 对，可能要等一 下 太厉害了，好先进哦我就因为我想到想说来即兴好了，就不用练琴了。嗯，那因为这个它是有一个诗啦，诗做搭配，因为等于上个月我刚结束专辑的一个算是巡演第一站台北的音乐会，那这一次呢也是就是除了音乐舞蹈啦、诗啦、影像的，就是邀请了一些朋友一起来玩哦。那有一位诗人叶秘密，我一直很喜欢他的作品。虽然呢我们都是牡羊座，可是他的诗实在跟我的曲风太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很完全的天马行空，甚至于有点外星人的那种语法。那他是说他形容我的音乐是比较甜美疗愈啊，所以他就说他不晓得他这次为这个等于说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光嘛，想说要为光做一首诗。他觉得还是怪怪的，希望可以念得进去。后来我发现非常的特别，而且是我觉得对，就是说让音乐好像有更提升的感觉哦。 所以他是特别为了你的演出写了一首光的诗。 对对，他被我强迫。那因为其实我跟秘密应该说我们都曾经修习过一个类似静心的课程吧，就叫做光的课程。那秘密呢他曾经修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啦。他说好，那我就早一天我来静心一下，看看我有什么灵感。他就写下来这首诗，叫做韵律我的喉轮像极光 哦， 光下听得懂吗？ 韵律听得懂， 韵律 我的喉咙听得懂， 我的喉轮 像极光， 对， 喉轮， 对，喉轮， 心轮，喉轮，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向着极光的方向吗？ 也可以这么说哟。其实每个人的想象都不一样就是往光的方向前进对，那他的念法是他比较快速的，但是因为我现在有点字看不是很清楚而且我速度可能会念慢一点，我想说就是刚开始先让大家感觉一下可能这个里面的文字，那就没关系，用意会的也可以。 好， 那我可能就是会慢慢的弹进一些琴，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次的演出都是即兴，就是秘密他会念诗，可是我们每一次从彩排到演出都是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我想那我现在用读钢琴 solo 的方式看看，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版本。 好耶，好 好啊， 这是现场的弹奏跟、关于一首诗。 好，念错大家包涵一下他说他只要光着不动就很好了，我想要把耳朵的光圈降到222，让吵嚷麦亮的都不再风光显赫，让吵嚷催嚷的都不再风光显赫，苦涩的都到阳光去吃甘蔗，闭塞的都点着荧光在夜里散热。光是这样想着光，我就是光着这样想着光，想着光，想着光，是这样的光，想着光，先是这样的光，是这样的光，这样想着光，是这样想着，我就是光是这样想着光，这样想着，我就是光，是这样的光，是想着我的 这样子的光是光，这样想着光的光，光是这样想着我的光，是想这样的光，这样的流光。这是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三，有一颗绿宝石的韵律，我的喉咙像极光，宇宙安静了，我悄悄作用在一种光合里，观想自己像莲花般的盛开着，每一片花瓣反映着你们每一生的意识。安德鲁说，结巴了很多次，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常听人家自弹自唱，但是就是一面弹一面念诗，真的太厉害了。 谢谢光夏，来帮我拿，否则我真的我就来不及了。 因为我刚刚看到一只手拿着一张纸，然后另外一只手弹高音，我想说，哎，这样好像太辛苦了，所以我就充当翻谱员，就帮你， 谢谢， 拿着你的纸，很棒哎，他就是为了你的这个。演出写的这首诗， 对对对，他就其实我本来希望他大概可能四月底五月的时候可以先有诗出来，那也许我就跟乐手们，我们可以先就是玩玩看哈。可是他因为他自己也很忙，就他自己的纪录片也继续的在开拍，所以他就一直拖到已经六月，我们要演出了，他就想说好，我一定要写，他就让自己有一天真的就安静下来，哎，静心了一下。哎，好像做了一个什么梦，绿宝石的梦还是怎么样？哎，他就突然有这些灵感了，就写了。 所以就是你说啊，你们去上一个光的课程，就是所以你这张唱片的概念都是来自于这个想法吗？ 刚开始的确是因为一个做电灯泡的老板他的邀约 哦，还真的是光的， 对，他就也蛮有创意的。他说因为他们的灯泡的这个公司要30周年了，所以他希望可以做一个光跟光有关的专辑送给他的客户们。那我们就是聊了几次，后来呢，当然我们合作是没有成啦，因为他可能就是股东们有一些意见，就觉得啊，这个预算他们可能就是还没有这么样的确定。那我想说好吧，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了，所以我后来就是还是邀请乐手们，那大家都蛮支持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计划就继续的发了下去。对，那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确是想到说，哇，这个光到底要怎么样来做，那就回到哦，原来我自己的确我休息了这个光的课程，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结合？但是我又不希望，因为如果有朋友们他没有休息过光的课程的话，或许他会觉得哇，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好像有点会不会有点怪力乱神啊？所以我还是希望说，的确我赋予每个颜色。它的确是有个意义的，比方说像刚才这首绿宝石，它其实是代表丰盛， 有这种就是突破想象制约的这种感觉，或者是说比方说可能大家会听到像是把金色之光，它就是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比较转化的，就是把很多你的一些可能负面意识就是在一个金色光的冥想之下就是慢慢的消融。 嗯， 然后或者是说红宝石之光可能跟我们最亲爱的人是有一种情感的连结的，所以它每一个意思你大概就是在那个意思底下，也许自己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己很安静的，那就是你要睡觉要躺着，或者是安静的躺着听的，坐着都可以。 嗯， 那也许你就是在安静的几分钟你就自己有自己的画面了。 嗯， 也不一定一定是要跟这个颜色做对应，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也进行了一段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颜色的旅程。 你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你有唱的，叫 Journey。 对， 你好像要现场唱这首，对不对？哎， 是有这么想，但是又不太一定，就想说，哎，看状况。 我觉得可以，因为你刚刚在试弹的时候就很棒。对啊，听你唱， 谢谢， 我觉得反正我们是现场嘛，大家知道我们都是 live 的， 对， 所以有一点点对小瑕疵，其实这都是最美的时刻。不管如何，那这首歌你要我们就先来听好了，去听完以后我们再来介绍。 哎，也可以，也可以。 这首是词曲都是阮丹青，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就是阮丹青在现场用我们的电钢琴，然后他自弹自唱，这首歌叫 Journey。 这首可以大概跟大家描述，就是跟搬家有关系的，就是可能我得到了一段祝福，那所以自己在一个比较犹豫不太能够下决定的时候，就毅然而然的就决定了，那没想到这一段旅程就也带给我很多的礼物，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也是希望就是朋友们，如果你在面临一些比较难决定的过程的话，也是可以更相信自己是值得拥有更好的，所以或许就会慢慢发现，哎，其实我真的得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丰盛，这样子。对， 好，来听听看。 It's going to be the right way. Nothing is impossible. You have to trust the journey. You are in the right place in this moment.Change is taking place, and you'll never, never be the same. You were never alone. Your aspirations sleep to walk in the sun, creating.It's going to be the right way. Everything is possible.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the right way.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哒哒哒 Flowing journey Love loves you You are blessed Trust yourself太精彩了，是现场的演奏如此完美，这是 燃 灯琴的， 一直敲敲击着， 嗯， 我好像一直碰到麦克 风。不过无损于这首歌的美妙，这首 Journey 是你的创作。我们来听这下面这个是专辑里面的这首收录的这首曲子叫做 Love， 里面有跟陈主慧合作， 是 大提琴在，好，我们来听听看。这曲子叫做 Love， 然后里面弹钢琴的是阮丹青，然后听到大提琴演奏是陈竹慧。我就说陈竹慧真的是台湾之宝， 真的 就是他，我不知道你要合作今天如何，我自己跟他合作的时候就觉得他会听你给他的东西， 对对对，他 的那个相应常常会把我们的东西就是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去。 真的，我最后这个 take 结束之后，我就觉得哇，那个电影的场景看到了。应该就是这个 take 没有错。那因为我觉得竹慧姐她让我觉得更，我真的是认识她，我才知道她竟然这么谦虚，就是谦虚到让我觉得哇，我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她，我发现她真的就是常常把自己摆在音乐的很后面，很后面。然后我记得这首也很特别，这首其实跟刚才的 Journey 一样，钢琴都是在家里录的。那尤其是这首曲子，当时经过了一些状况，本来也是我要邀竹慧姐下台东到 Johnson 的录音室去录，但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台风，然后就当天就取消班级。然后中间反正后来又历经了他的弦什么突然从香港回来断掉了，然后什么一堆状况。所以我记得有一天其实竹慧姐她真的就是传了简讯给我，她说我觉得我们中间遇到这么多的状况，会不会拉琴的人不是他。她说我愿就是遵从主意， 上天的安排。 我就看到她的流话，我就天啊，不行。我就非常坚决，我本来是刚开始都很客气很有礼貌，后来那天我就非常坚决的就是力邀竹慧姐说你就是我心目中最佳人选，就是你不要怀疑了，这样子。就是真的有点强迫他，你一定要来。 还好有他，然后他真的就是，我觉得只要他出现，我们的音乐都会被他加分。 而且他，我就觉得哇，是他的确他是非常无我的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希望真的就是大家可以把音乐做好。但后来我发现他还就是说他在拉琴的过程，他的琴音其实还是让我每每的都会想到他的，也许他的一些生命的历程吧。就是他的确他经过了一些他自己个人的 人生的淬炼， 对，所以就是拉出来的东西的确 根本就不一样了。 对，然后情感这么深，可是最后好像是回归一种平静，一种平淡。但是这个平淡，我觉得是又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里程碑吧，就是 体验过的， 对，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是真的很感谢竹慧姐，她愿意来跟我一起做这个尝试。因为的确当我谱写好了最后的那一段，我还是让她就是竹慧姐就自己即兴一下，你看你最后你想要怎么样走下去。那没想到他也就是蛮愿意的跟我们一起试了好几次的 take。 我们还剩一点时间，所以你这张专辑 On Light 就是现在发行了，然后你说你有一些演出，对不对？ 对对对，现在是快八月嘛，哈， 对， 接下来最近的应该是8月31号在青田乐集，就是跟竹慧姐，我邀她来，也许我们会二重奏几首音乐，那也有我自己的 8月31号 在青年乐集，就是有我自己，当然有演奏新专辑。那因为既然那个地方也有一台蛮有灵魂的钢琴，所以我也许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从学生时期或者是影响我的一些钢琴作品，也许也会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的话，10月6号在台中的 Legacy， 那10月19是在台东铁花村，20号是在花莲的普世咖啡馆，那12月15号是在屏东演艺厅的实验小剧场，对，那其他的话就还在陆续安排，就也许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到我的脸书专页。就会有一些活动的讯息。 好啊，所以阮丹青的这个光的旅程已经开始了。 对对对，开始有一段时间了。 对，可以到现场去听这些阮丹青跟其他的乐手们精彩的现场的合作演奏。今天也非常谢谢你来节目。 谢谢光夏，终于今天跟你见面了，而且你的名字就是 有 一个 光。 好啊，我觉得我们的名字其实都是笔。好，这个就是很没时间再讲。好，那也谢谢你今天来啊，然后也用这个最后这首音乐，然后带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日的午后旅程。 非常开心，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上现场节目了，今天很新鲜，然后觉得哇，这个空间有另外一种暖度。 好， 谢谢光夏， 谢谢你， 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喽，拜拜， 拜拜。